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月命捞数，好啦，就今日星期二啊，2月14啊， 情人节。 咁如果你情人节都可以喺度听捞松咧，就有几个可能性，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性咧就系你一个读 L 啦，呢个大家谂到噶啦，或者系宅女。第二，你系好中意呢个节目，同你嘅情人一起听。呢个就系第二个可能性。 可能开三部电脑、两部 iPad 一起睇。 系啦，咁我估就系嗰个系徐少华嚟嘅。咁今日咧，徐少华咧就为咗要陪佢嘅啦，即系咁，我哋就 WhatsApp 过俾佢。佢就因为一早已经话俾我听，佢系唔得闲噶啦。 系咯， 2月14。咁就 临开咪前就问我哋，即系话啊，我哋可以做节目，咁即系唔使咩你啲小三啊、小四嗰啲嘢，谂得出小三、小四嗰啲人咧，可能佢自己真系小三、小四。 只有一个解说嘅啫，就系喺2月14要请假唔翻工或者系唔做节目嘅人咧，就只有一个可能性嘅啫，就系、是、佢有小三甚至小四，就分身不下。 冇错， 系啦。咁你第一你要睇下你今日嘅同事有边一个系请假唔翻工，佢唔会肯定唔会系为咗女朋友或者老婆或者老公或者呢个男朋友嘅。咁所以咧就系、是、咧，一定系咧朝头早就切一橛出嚟俾阿小三，晏昼一橛俾小四，夜晚黑就揾呢个老公或者老婆交人咁样。咁我估徐少华都系呢种啦。 系， 啊，据说就佢应该琴日我仲见到佢 po 相喺呢个台北， 系啦，唔喺香港添 嘅上任水产啊，喺度舐蟹膏啊， 哇， 嗰个样相当猥琐啊。咁啊，真系真蟹膏讲紧奶，系就系啦。咁其他嗰啲就冇嘅，咁亦都系食生蚝啊，充满呢个性暗示嘅活动，咁就喺台北进行嘅。咁所以我估计咧， 佢 应该翻咗嚟嘅话咧，就借去台北旅行。嗱，正正地而家即刻上嚟，如果唔系我哋继续讲落去， 肯定佢应该翻咗嚟噶啦。 系啦，肯定系翻咗嚟噶啦。我觉得可能就同另外一个讲，就我上去做捞松，中间就可能中间就去咗呢个小三或者小四。咁但系我哋呢啲正人君子一睇就知啦。 系啦。 正襟危坐坐喺度，系准时同大家系度过呢个情人节嘅。咁净系呢一下都值回票价啦。 好明显系两个读 L 啦。 又或者我哋系唔会有小三小四嘅人，就唔会好似徐少华咁样嘅。咁所以就系准时坐喺度做节目。咁咧嗱，首先就找下数先，因为星期六咧就系元宵佳节啊，中国情人节咧，我哋就揾咗个金小文上嚟咧，就系、是、用呢个30秒嘅时间。就是完成了呢个林郑，咁、 哦、 咧就呢、這个林郑咧就当时咧我哋就喺 Facebook 嘅 live 直播啊，小文咧就系、是、用30秒嘅时间， 即席挥毫， 即席挥毫系啦。咁、啊、当时我就话咧，就我哋就两个作品咧，一个就系我画嘅呢个胡须啦， 你画嘅呢个， 系 哇， 咁咧就但系我呢个唔止嘅，我呢个画咗5分钟嘅，差唔多要。咁咧就小文嗰个咧就。畫了1分鐘啫，咁咧就大家投票，咁投票嘅結果出嚟咧就其實我出古畫嘅，我就話如果手指公嘅就係投胡鬚，如果俾嬲佢咧就係投呢個林鄭，咁當然好多人俾手指公嘅原因就唔係因為我畫得好，而係佢係 like 阿小文呢個表演嘅，咁但係冇所謂啦，咁我哋就應承咗咧就係會喺呢個俾咗手指公嘅朋友裏邊咧就係、是、抽出一位嘅聽眾嘅。咁啊 ，Lens， 你话俾我听啊，我哋抽出咗嗰位听众系叫咩名啊？ 喺 手指公系啦，咁咧 ，Andy Chow， 嗱，如果你有睇节目嘅就即刻快啲报到啦。咁啊，点解咧？就系、是、话如果假如呢个胡须爆冷胜出嘅话，我会揾佢签个名喺度嘅。咁、如果佢胜出嘅话咧，咁咧呢块嘢值钱啦。到时咧就系、是、咧可以作为呢个嘅免死金牌啊。 系 系啊，即系话如果喺街咧遇到嗰啲黑警打你嗰阵时咧，就可以攞出嚟挡一挡，可以希望可以啦。咁咧就嗱 ，Andy Chow 啊，记住就系投咗呢个手指公嘅，咁咧就可以得到我哋亲笔画嘅呢个胡须嘅呢个财神一个嘅。 系 咁咧就两个门神咧一左一右啊最好嘅，其实呢个就发财，呢个攞嚟辟邪好。 系呢个啱，麒麟咁样好似 系啦， 即有嗰个效果。 咁咧就另外要找数嘅咧，就系要讲下呢个星期六咧，我哋就。在節目那裡講了一個叫做城寨人的一個即是 membership 啦，就希望呢籌集一些錢呢，一來我們可以繼續這個免費的廣播， 咁咧就等啲聽眾可以即係唔使錢去收聽嘅節目。咁大家唔好以為咧將來就會收費，其實都係唔會收費嘅。節目就係可以免費聽。 嗯。 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希望有一啲嘅請一啲 full time 嘅 staff 翻嚟咧，就係、是、做一啲節目嘅後期啊，同埋係即係將嗰個嘅 Facebook 啊，同埋嗰啲嘅互聯網上邊嘅即係做好啲啊。即係除咗聲音之外，可能即係有文字啊，或者係我哋嘅節目裏邊好多嘅即係需要後期製作嘅嘢。咁咧就。一百個嘅招募，一百個嘅城寨人，咁啊，紅一聲就到星期一嘅晏晝咧，就已經唔知啦。 嗯， 咁咧就呢個反應咧都幾即係、就是、出乎意料之外，亦都令到我覺得係即係好感動嘅，即係好多人咧對城寨嘅支持咧，原來如滔滔江水呢、這個咩？咁咧就。希望咧，好多人就話：喂，咁點啊？我而家就有啲人寄緊支票嚟啦，有啲就 on the way send 緊佢哋嘅入數紙嚟啊，咁樣。咁有好多，因為點解我哋 cap 咗一百個咧？就係、是、因為原本我哋就話參加咗呢個會嘅人咧，以後可以我哋嘅讀書會啊，好多嘅課程啊，同埋一啲嘅講座，同埋海外嘅一啲文化活動、考察活動都可以優先參加。 嗯。 咁但係如果人太多嘅話咧，我哋就驚 manage 唔到啊。 嗯。 咁當然咧，亦都。因為我哋亦都發覺咧，原來報咗名嘅好多係海外嘅聽眾， 哦， 係啦，咁所以咧，佢哋未必咧就會有時間撞正喺香港咧能夠參加呢啲活動，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盡量，即係如果你係已經係申請咗嘅話咧，就我哋會盡量去收嗰啲嘅即係聽眾， 嗯， 就希望係一來亦都可以係籌集多啲嘅資金啦，咁我哋估計我哋係會請兩個嘅 full time 嘅人手，咁咧就嗰個嘅一年嗰個使費就。70万到啦，加埋我哋燈油火蠟啊、租金啊咁啊。 嗯。 咁我估計咧就未必籌一次嘅，未必籌得曬，我覺得。 係。 如果你計到啦，其實如果100人就即係2000蚊一年嘅會費就即係20万。 嗯嗯嗯。 咁其他嗰啲都係一路都係要靠自己頂住先啦。 係。 咁就一路我哋希望可以係有多啲嘅活動啊推出嚟。 嗯。 咁就龍津義學嗰度咧，就會係3月到咧就會開始噶啦。 嗯， 咁就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如果你話喂，我仍然繼續想入會嘅，咁你就真係快啲，即係將你嗰個嘅入數紙咧就 send 嚟俾我哋。咁我哋就會盡快咧就覆翻你，就係即係俾一個會員 number。 哦， 咁當然我就唔會希望啊俾到689啦，其實。 唔系嘛， 007啊，嗰啲七字就都 OK 嘅，我觉得 系 嗱017啊，嗰啲或者067啊，嗰啲 系 或者097啊咁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好多人又有啲即系唔会啊，就系话系咪等于节目会收费啊咁样，其实就唔会嘅，系、啦，咁大家仍然可以系即系一如以往咧，就可以免费收听嗰个节目， 嗯， 咁亦都系咧，我哋反而调翻转系因为。多了資源之後咧，就會多啲嘅內容啊，同埋亦都會開發一啲新嘅節目啦，或者節目嘅形式啦，去俾多啲嘅聽眾去即係可以接觸到我哋添。咁可以希望就係、是、我記得當初我哋講過，城寨除咗個媒體之外咧，就是、希望可以係一個實體嘅空間添。 嗯嗯 咁、我諗如果上過嚟都知咧，我哋隔離嗰度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可以做活動嘅地方，咁亦都係幾適合嘅。咁就因為我哋搞網聚，當然就即係隔一段時間搞啦。咁、但係我哋希望就密啲多啲嘅係咩咧？未必係網聚添啊，可以係一啲嘅 course 啊。 嗯， 係啊，譬如阿周都可以教個音樂喎， 係 教人彈琴都得噶嘛，教下作曲。 Lens 可以教人吹簫 ，Lens 嗰啲就要配合埋監獄風雲嗰種感覺。 得啦，幫下七警振下興。 係喎、其實 Lens 應該拿個義烏去荔枝角嗰度。 係咯， 係咪？ 係咯，喺門口。 喺門口呢個機樓所，荔枝角機樓所嗰度，戴翻副嗰啲百葉鏈嘅超咧，坐喺度可以喺度，真係。 係咯，大展所長。 大展所長咧，而家啲記者佈曬喺嗰度啊嘛，係 啊。係喎。 咁就課程咧就有好多類嘅，咁我就自己會做一個香港史嘅課程。 哦。 係啦，咁因為個原因咧就我會係喺台灣出一本。香港史嘅書 是 即係香港主權移交20年啦。咁、 嗯、 其實亦都係因為特區政府推出呢個近代史嘅必修嘅 中史課啊， 中史科係啦。咁咧就裏邊有一部分係講香港史，亦都係由秦漢以嚟自古以嚟啦，中國領土咁樣去睇香港史。係。咁我哋呢啲就叫做即係、就是、對著幹啦，當然係。 係。 咁咧就正正係反抗呢個咁嘅洗腦活動。 咁所以我寫嘅香港史咧，就係由呢個割讓咗俾呢個英國鴉片戰爭之後開始寫嘅。 係唔係啊？你積極配合呢、這個即係佢嗰個課程改動啫。 乜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嘅，我話俾你聽啦。嗱，你知唔知第一本香港人寫嘅香港史係咩書？ 香港人寫啊 ？Yes， 阿馬斯嗰啲我知，係 鬼佬， 鬼佬係中國香港人唔知喎。 係啦，就係一本叫《香港雜記》嘅書。係嗰條係保險佬嚟嘅。 哇， 係好好笑啊！咁你以為就梗係寫嗰啲國破山河在啊，城春草木深啊，感時花濺淚啊嗰啲咁樣嘅嘢，即係由宋皇台開始講嘅，其實唔係喎。呢度有相當之奇怪嘅，佢本書係講咩咧？講香港有幾多間學校啊？其實好似香港年報咁樣嘅，香港概覽咁嘅， 年鑑 係啦，香港年鑑咁嘅嘢嚟嘅，但係私人寫嘅喎。 OK， 就有幾多間學校，有幾多老師啦，有幾多男幾多女啦，香港有幾多嘅呢個税收啦，每年。納税的情況是怎樣，最重要是寫一個 chapter 寫香港渠務， 是 是你真的講你都不信，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渠王在香港那麼厲害渠務啊， 為什麼呢、 啊、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從大英帝國的歷史開始說，是是是，你知不知道維多利亞時代最大的發明是什麼， 渠不當然是就是這個通渠的系統， 是就是 sewage sewage system， 因为维多利亚时代咧，啲人伦敦以前系好臭嘅，其实，咁、但系维多利亚时代就发明咗用水去冲屎呢样嘢，咁、咧就变咗起嗰啲所谓 sewage 啊， 系， 咁嗱喺成个 系 啦，成个亚洲嚟讲咧，原来香港系最先进嘅 sewage 嘅渠务嘅，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当时咧，呢个人好好笑，我睇佢写咧，因为呢本书而家现藏就系喺港大嘅图书馆， 系 原版， 系， 咁咧佢就写咩咧？就港督就奏请英廷，英廷就派咗一个叫渠务钦差，就叫做查理理查理查钦差，就嚟香港就负责就去考核呢、這个即系洁净嘅问题， 系 啦，咁咧原来大件事嚟嘅，就系咩咧？佢写咗报告书，佢写咗个报告书之后咧，而呢个报告书咧就系、确定咗香港成立一个叫做 Sanitary Board 洁净局，即系市政局嘅前身啦。讲喺19世纪中叶， 系 咁，然后咧呢、这个渠务报告咧就奠定咗香港咧嗰个市政嗰个基本建设啦。 哎呀， 嗱，孙中山点解嚟到香港会搞革命呢，就其中一样嘢最重要就系佢话觉得啲街道冇臭味，亦都出街唔使陀枪啊， 系。 嗱，真噶，其實啲人就話香港人點樣靠啲咩西化嘅教佢嗰啲核心價值啊，和理非非啊嗰啲，孫中山梗係唔係和理非非啦，暴力革命噶嘛， 用武嘛， 係啦，但係真正感染孫中山其實唔係嗰啲咩何啟嗰啲理論， 原來係渠， 而係渠啊，渠王啊，咁嗱呢個渠王咁我追查啦，究竟係咩人咧？呢、這個渠務钦差喺呢本《香港雜記》裏邊寫嘅，原來佢就係呢、這個佢老豆啊，係好犀利啊，原來。佢老豆系维多利亚时代咧，英国市政改革之父，就系呢个费边社啊 ，Jeremy Bentham 嘅一个老友嚟嘅， 系， 即系推动当时嘅人道主义改革同埋市政改革， 系， 咁佢个仔就嚟咗香港，就系搞渠务， 系， 咁啊英国人搞渠咧，一路喺香港都系即系相当耐历史，第二就 系 搞水塘， 系，即系所有同水有关， 系啦，唉，真系你啲大潭水塘，你睇下今日，我即系成日同阿 Lee 走去大潭水塘行山，嗰、那个大潭水塘嘅水坝到今日仲系用紧， 系 你谂下系讲紧百几年，如果喺大陆就已经系豆腐渣噶啦，几廿年都豆腐渣嚟，系用到而家大潭水塘同木林水塘，咁所以咧，我呢个香港史嘅课程咧就唔系讲嗰啲即系大人物嘅， 系 其实讲翻好多我哋嗱。百几年的洁净局位在哪个手呢，董建华 是 杀了市政局， 是啊，市政局 今天很多问题跟杀局有关， 是绝对 是尤其是文化界的问题， 是你周围最明白的，是因为为什么那时候的渠务钦差已经是建议洁净局即是市政局的前身是有民选的华人， 唉， 是讲紧十九世纪啊， 即倒退到咧， 系啊，你而家完全控制由官僚去控制，即系话当时呢个理查查诶查理查钦差嚟处理香港渠务问题嗰阵时，已经谂到要有华人代表，有认受性啊， 系 呢个洁净局要有认受性，但系你谂下，而家就调翻转， 系 全部由官僚去控制， 冇错。 咁所以咧呢个课程咧就即系好有趣嘅。咁我就一路咧系带大家睇《香港杂记》啊，睇翻，譬如我举例咁啊，你有冇去过嗰个杰志街嗰度？ 冇啊， 富人文社你知唔知啊？ 冇啊，唔知喎。 你有冇睇过《十月围城》啊？ 套戏嚟， 套戏 冇 同孙中山革命， 咁有班友喺中環嗰度咧，就四大寇啊嘛，同阿孫中山喺嗰度成日就聚眾謀反啊嘛，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四條友坐喺度吹水啊嘛，最衰都係滿清啦咁啊， 係 嘛？咁咧就即係呢個叫做三十年一事無成滿清咁樣，咁咧就其中一個就係叫楊葵雲，就係、是、成立咗個叫富人文社，咁喺戲裏邊就係張學友嘅角色，咁咧最終就俾清廷暗殺咗嘅。咁而家遺址就係喺中環嘅傑志街嗰度。咁、但係而家呢個傑志街嘅白子利公園咧，就整到嗰啲文富人文社咧，就記錄佢哋嘅嘢，全部用古文。 係 錯曬。 係 你知唔知富人文社嘅社光係英文嘅？ 哦， 仲有嗰個社富人文社嗰個格言係拉丁文嚟嘅。 哦，即係鬼佬，即係 點解咧？佢係華人 嚟嘅， 香港人，不過係喺中央書院聖約瑟同聖保羅畢業嘅， 即係高等華人嚟嘅。 係啦，即係話係廣東人喺香港讀書，精通英語同埋呢個粵語，同埋中文。咁咧就係支持孫中山革命嘅呢班人。咁最重要就係佢哋係中產白領嚟嘅，即係好似今日嘅公民黨咁。大家成日諗嘅印象就以為咧，一定係拖條辮。揸住把扇喺度撥下撥下，喺度喺呢個陸羽吟詩作對嗰啲，其實唔係。咁所以咧，好多呢啲香港史嘅細節咧，我覺得香港人都唔知嘅。咁我就希望，本來我希望喺台灣出版一本書，咁亦都可以變成一個課程，亦都可以有考察 field trip。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係加入成為呢、這個城寨人嘅，即係交咗年費嘅 member 咧，咁咧就第一個課程咧就係咧係。免費俾佢哋參加嘅，係啦，咁咧就我自己希望將我一啲研究嘅心得啦，咁我亦都揾咗另外一啲朋友幫我嘅，就係、是、一啲喺教協我認識好多年，一啲對香港史好認識嘅人，咁咧就去準備呢啲嘅教材，係，咁我覺得係好有趣嘅，其實 有趣喎、啊，聽落都得 意喎，譬如孫中山點解紅雙花紅棍咧？咁佢係邊度入會嘅咧？咁究竟點解辛亥革命參加嘅全部都黑社會咧？咁點解嗰陣時黑社會參加革命死咗之後又會有安家費嘅咧？咁好笑啊！其實呢啲係咁，但係你要正史永遠都唔係教呢啲嘢， 係 講滿清點樣腐敗，孫中山點樣咧就感受到中國要自強，哦、然後就。变咗民族复兴嗰条 系啊系啊嗰条 line 噶啦，跟住话佢即系唔要即系维护国家完整啊嗰啲。 系啦系啦，嗱咁所以咧就呼吁大家咧就我哋其实咧就已经额满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亦都有啲朋友佢系海外嘅，佢唔会翻嚟参加呢个活动，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酌量咧再收多啲系即系有志于支持我哋嘅朋友，咁咧就所以希望大家尽量把握机会啦。咁咧就找完数之后就翻翻今日嘅情人节呢个正题啦。 系。 咁啊，今日情人节就有两单喜讯，就一单闹剧。咁啊，先讲下闹剧先。 系 嗱，我想问下你咧，你即系写信，我唔知啦。即系我哋好耐，可能写信俾情人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咧。 但系都记得嘅。 但系点解会 upload 自己张相嘅咧？我觉得真系奇怪嘅，真系。即系仿佛你嘅老婆同情人咧， 系 唔记得你个样咁样嘅喎，系。 咪所以系阿徐源咧，佢咪写咗一篇文啦，咁其中都系有讲嘅，即系佢改咗 啊，系啊系啊，仿作 系啦，仿作改咗阿林郑嘅老公嗰封情书啊嘛，咁 其实我都可以即刻 即系 attach， 佢就话 attach 个样 ，in case 你唔认得我咁样，咁所以都系咁样嘅。 嗱、這、呢个就真系奇怪，咁所以好多网民咧，嗱点解咧个背景就系今日林郑喺个竞选办嗰度咧，琴日已经预告咗噶啦，就话今日会有一个深情嘅情书刊登咁样。第一呢下预告都好好笑啦， 系咯， 我成日谂起许冠文讲笑话，你知唔知？系身水身汗， 系 跟住，诶话俾大家听，一阵间嗰个笑话真系好好笑，好好笑噶，嗱你唔好唔笑啦， 系 跟住一讲出嚟，大家静晒，你明唔明啊？即系将人哋嘅期望拱到咁高。然后大家今朝一睇之后咧，就冚世界就变成系洗版啦！你知唔知？呢、这个叫做李波式嘅情书啊！ 喂，好多嘢可以讲噶呢、这个情书。 首先就讲下佢嘅情书嗰张相先啦。嗰张相大家见到啦，即系我唔系话佢阿林兆波先生嘅外貌系点，呢？我觉得呢个唔系重点嚟嘅、而系重点个表情啊！我觉得大家感觉上系咩咧？就其实佢哋下身就 crop 咗，应该就应该揸住份报纸系今日。你有冇咁嘅感覺咧？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咧，其實就咁睇佢呢個 posture 咧，好似其實阿老公係企得都幾開下嘅，不過夾硬要壓個頭埋。 嗱，夾硬其實就咁樣，咁樣啊，其實 夾硬 知唔知係啦？即係個頭 即係硬硬係黐埋去。咁但係咧，就你嗰兩個笑容咧，相當之 相當牽強係，又係林鄭。 但係咧，兩個笑容好一致地牽強，好好笑喎。即係林鄭嘅笑容同阿林兆波，即係佢老公嘅笑容咧。是一致地夹硬去挤出嚟嘅笑容， 甚至乎林兆波可唔可以称之为有笑容咧？我觉得唔系一个笑容嚟嘅呢个，佢只合埋双唇啫。 嗱，我觉得就呢个系即系直情系即系关公，我谂今日估唔到情人节都俾人打搞咁多 镬。系系， 出完又出，出完又出。咁咧就呢个，首先嗰张。夹硬做出嚟嘅情人照咧，就已经系笑片啦。第二，即系你写封信俾个老婆，又点会夹硬到？嗱，最好笑系咩呢？就系、是、除咗系要整张相之外咧，跟住里边嗰啲内容咧，就真系嗱，我读一次俾大家听，即系我尝试演绎阿林兆波嘅角色， 尽量心情我要 好啊 ，Carrie， 今年嘅情人节对我哋两个咧，其实是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因为你。面对的是人生第一次的选举，同时呢也得到中央领导人习近平同志的关怀，所以我也要有心理准备，是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大概两个月前，你因为情况有重大的改变。 咦，真的有配音喎、 啊！咁快打电话嚟啊，林兆波，咁咧就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公职生涯。你的緊密戰友同志梁振英冇辦法再角逐連任。開始的時候，我的立場是不反對，亦都不贊成。不反對是因為你對祖國貢獻的熱誠，同埋對習近平偉大同志的支持，以及偉大的民族復興道路上邊香港的貢獻，同埋一帶一路。而我不贊成是乜嘢呢？基於我自私。我将自己凌驾于伟大的民族复兴之上。多年来我们两个的私人感情不多，不是私人时间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两个孩子来临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用来临。 我即是领养的。 我怀疑是外判是领养的。我哋一致意见系唔能够将照顾孩子成长呢件事外判俾其他人。由于香港嘅一国两制可以外判俾中联办，但系仔女系唔可以外判俾其他人。咁我哋两个多年嚟亦都唔可以放低佢哋，等于我哋唔可以放低二十三条立法一样，而去自己去睇一场法国嘅电影，亦都唔好讲我哋两个出去旅行，哪怕只系两三日。因此我期待能够同你喺任期届满后重温我哋婚后初夜嘅甜，唔系婚后初期嘅甜蜜之味。外游，去祖国外游，看珠江戏院嘅红色梁志军电影，同埋逛深圳嘅东门。当我见到你收到习近平同志嘅鼓励，范徐丽泰同志嘅支持，同埋梁爱诗同志嘅无私嘅奉献，呢啲鼓励。包括曾经同你共事的朋友，但是他们都没有出现。我的私心开始软化了。我的态度变成鼓励并且支持你参加2017年由中央钦点的行政长官。亦都期望你能够成功得到习近平同志的钦点，为落实一国两制作出无私的贡献。一直以来其实我不愿意曝光，主要的原因因为我的样子好像李波。由这个护照里面你们可以看到我个人的仪容。同李波是一模一样的，亦都是被写信的情况底下写出这封2月14号的情书，但是我对你的支持是没有假的。这个情人节我同你大概都不会有多少相聚的时间，一如我们过去那二十几年。兆波上即时创作都好过他是吧？即是你写情信你怎么会这样写？特别是那句，我告诉你出事是哪句呢？就是那种的着迹、那种背后导演、那种矫扭造作，就是他最后讲自己的样子那下，由护照可见，你写封情书给你老婆你要护照大佬不是吗？ 英文就是或者写 email 那些 The attached photo The attached photo 可見我個人而用 不着意， 即是話你好像寫俾一個陌生人啊，你明 白？或者是一個工作上的 partner？ 係啦，一個工作上的 partner， 即係你好像 pitch 一個 job 咁樣。係 啦， 嗱呢個副照就是我的樣子，我一個作曲家，但係我就唔係好副照顯示到咧，我就唔係好重視而用嘅，但我都係一個相當之成功的作曲家咁樣，就咁咯。 係， 所以我就話呢個疫情是經典的關公災難嚟嘅，真係。是所有錯得的地都可以錯，不要講那張相，不要講那些陳腔濫調的內容。大佬，你寫俾一個情人，你會話俾佢聽，為咗落實一國兩制作出貢獻。你試下喺街嗰度同你個女朋友、同你個老婆或者老公咁樣講，仲唔車巴你啊？真係， 又或者 一扎花劈掟落你個頭嗰度。 如果喺地鐵站，咪一腳掹佢老鬼啊！真係。 唔係咯，為一國兩制作出貢獻，大佬情人節講埋啲咁嘅嘢，呢啲就係叫做黨八股，我覺得。系咪先？ 系 就系嗰啲咩焦裕禄啊、雷锋啊，而家好似仲有一个好夸嘅，好似叫做于成龙啊，你有冇听过？ 冇、 又系内地嗰啲树立嗰啲咩清官嗰啲模范嚟。系咪呢啲咪就系叫做儿女私情不忘党国咯？ 系 系咪？要为落实一国两制贡献，我就放低我嘅私情咯。 系啊， 喂，大佬，即系咩人谂嘅咧？我真系好奇怪。佢嘅竞选办啊，根据阿左丁山 咁系咩咯？喺 呢个唔系，佢喺左丁山咧，今日上个礼拜，喺苹果嘅名彩嘅专栏嗰度咧，就列晒帮佢嗰啲公关出嚟。 系 嗱，我都好奇怪嘅啦。除了嗰啲咩以前喺中电啊、煤气啊做过嗰啲嘅公关大员之外咧。有个在地产商做的新鸿基是就是李联辉除了另外一个直接受聘的戴建文以前的叫做助理广播处长戴建文我不知道究竟李联辉帮他做定什么鬼嘢嘅咧？为什么会地产商派个高层的职员入去人哋嘅竞选办嗰度嘅咧？真系奇怪喎，真系 咁做乜嘢咯？睇法同埋即系呢个好明显，佢嗰个竞选办都系一啲唔同板块利益嘅代表都要有一员喺里边，点解啦？ 但都冇理由写啲咁嘅嘢啩，系嘛？ 但系系咪佢写咧？呢啲似中联办写嗰啲喎。 系啦，嗱，我觉得似嗰啲咩黎子珍啊、关超、井水集啊嗰种，我 又或者 或者环球时报嗰种啊。 系啦，又或者似系咧，即系嗰啲大厦嗰啲咩 法团嗰啲 法团嗰啲啊，系啊，即系每到中秋节啊，人呢、這个人月两团圆啊嗰啲咁样咧，跟住咪有啲嗰啲咁嘅印，即系 photocopy 印出嚟嗰啲咁样贴喺架 lift 嗰啲咧，似嗰啲咯。 嗱，佢就想試圖咧，就係 manipulate 一種情感，就係咩咧？我就唔撐你嘅。不過咧，我見到你咁有熱誠，係嘛？你有咁多人支持你，我個私心咧，其實想你多啲留喺我身邊嘅。不過咧，我就接受你去參選， 喂，但係呢一種 貢獻社會、貢獻國家。嗱，呢啲咪屌雷鋒嗰種嗰條拉布剔咯。 喂，咁你都要嗰個老公係即係嗱，即係你講到啊，呢、這個老公其實好黐身嘅，好想個老婆喺埋一齊嘅。 但係又唔係喎， 但係佢個款就唔係咁嘅，大佬。 我都话唔好讲个款啊！呢啲就系嗱，我哋即系针对嗰啲样衰嘅人就唔好啊！我觉得 我唔系针对，我唔系。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同佢老婆分开咗咁多年， 系啦， 系乜？你老婆喺香港做官，你同个仔喺英国读书， 系咯， 系乜？跟住而家就同个仔喺北京，佢喺小米做，你又要陪佢，我唔知个仔成年喎。我先头以为佢两个仔咧系读紧小学啊，你知唔知啊？ 一路都唔放得低喎， 系要戏又唔睇，街又唔行， 系 凑住一个廿几岁嘅仔。我知道啦。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低能的。 不是他们应该真是寄养的。 是不是就是华文华母两兄弟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比下这个周星驰一看就知道了。不怕告诉你们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低能的。原来怎么可能要个老豆老母这样去凑住的呢 就 是第一大佬我觉得我作为他的仔我都不知道怎么抬起头来。即是群脚到咁嘅地步， 嗰日佢喺嗰个分享会度，妈妈咁你都吓亲啦系嘛？ 呢啲只适合喺屋企同你阿妈讲。 系咯， 大佬你咁重口味攞出嚟讲嘅话，唔通话妈妈奶奶我咁啊？ 即系好似、那个 奶妈，真系当佢。 唔系最近嗰个展览咁样啊？ 咩嚟？ 嗰个母语个展览，可能 真系谂起都得人惊。 系咯， 即系嗰种矫情系咩咧？嗱，你我哋叫做政客做 show 咧。 就梗噶啦， 就一定噶啦。但系戏假情真， 嗯、 我成日觉得你不能够生安白做一啲嘢咧，去做呢、這个即系嗱财经就有财演啦，呢、两件咧就系政演，即系政治演。 系啊系啊。 咁你做政演嘅问题系咩咧？喂，大佬，你后边人哋知道晒两公婆嗰啲感情生活都好淡薄啊，亦都系冇乜即系家庭。你谂下，另外一搭荒诞咩咧？佢嗰日 一個叫做擠牙膏式的政綱發布會。 哦，係啊，係啊，係。 就派咗印咗萬幾本寫真集出嚟派。 係。 嗱，好多人冇留意，如果睇過嗰本寫真集嘅人，你就知道係 NR。